来唱一首歌给你听。回到那片操场，就是他烧鸭饭，依然香。你的马尾飘扬，就连背影都发亮。多么想能被你爱上。天沙滩，风微凉，听海浪唱一唱，那夜星空灿烂，你轻靠我的肩膀，幸福感抓着我不放。纯真也疯狂，会有那么一天都白发，皱纹满脸，肚腩圆圆，黄昏时刻我还想为你弹唱，哼一哼我们的美满。任时间变迁，我们始终